台神奇世界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子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摊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的好朋友剃头匠邢立平向他哭诉经过，这邢立平也是在气头上。当晚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张作霖跟家里说呀，出去跑趟买卖，他妈也管不了他，也不便深问。张作霖带了俩零花钱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跟邢立平起身奔海城。可老头气的剃头棚也不开了，闸板关上了，老头在炕上生闷气，邢立平上哪儿去他也没问。就这么样，俩人路上无话，进了海城街了。那海城还了得，好几趟大街，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，光饭馆子就好几百家，热闹得要命。俩人在龙王庙大街转了那么两圈，张作霖就问那姓韩的住哪儿，你知道不？我当初记得，等我想想啊，这一趟街啊，对对对，在后街，你跟我来吧。转到后街，这邢立平还记不清楚，跟附近的人一打听，有人都知道老韩家是大财主，那韩九阳是海城街面上的混混。有人指点方向，就那门口。俩人到门前了，张作霖一瞅，一丈多高的大院墙，黑门楼，大门关着，旁边钉着个木头牌，刷的铜油，上写韩宅。就这儿，哎呀，俩人站住一琢磨，怎么办呢？这邢立平是没主意，他问张作霖呢，老疙瘩，你打算怎么整呢？我打算跟韩九阳谈谈呗，咱们先礼后兵，他要给咱哥们个面，答应让步，把50两银子给退回来，咱就算拉倒。如果 他仍然是蛮横无理，我就得教训教训他。 打仗啊？ 不行吧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，人家在海城街上也有一号，那三亲六故亲朋好友一大帮，就咱哥俩能行？再者一说，我这手跟面瓜一样，从来也不会打架呀，那不干吃亏吗？ 那你甭伸手，你交给我。 怎么办？咱俩先吃饭，饱餐战饭，回来再说。 哎， 把老韩家的家摸清了，又奔前街，到龙王庙大街得吃一顿。上谁家吃呢？这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。后来发现有一座酒楼叫海味馆，张作霖说在这儿吃。其实邢丽萍没钱，就得吃张作霖。两人进了海味馆呢，楼上满满的，他们就在楼下找了个便座坐下了。伙计擦抹桌案，问要什么，张作霖也不富裕，要了半斤酒四个菜。张作霖呢也不富裕，就得节省着花钱，这四个菜都是毛菜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盘肉丝炒韭菜，一盘肉丝炒粉儿，另外呢还要了个麻辣豆腐。两个人在这吃着，张作霖也不言语，心里头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对付韩九阳的事儿。大话扔出去了，说话得兑现呢。正吃着呢，伙计喊上了：“满回身，别烫着！”给端了一盘红烧海参，啪放这里，二位趁热吃吧。张作霖就一愣，心说我没要海参，这么贵的菜我花得起吗？哎，一转身的功夫，满回身来菜了，烧鱼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大盘子把大螃蟹给端上来了，全都是山珍海味。张作霖一筷子没动，把伙计给叫过来了。哎，伙计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没要这菜，你怎么往这放啊？大爷，您吃吧，就是您要的，那菜还有的是呢，包你们二位吃得满意。邢丽萍啊，吓得也不敢生话了。心说这得花多少钱呢？瞪着眼睛盯着张作霖，张作霖就知这里有事儿。伙计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管你要过这菜？大爷，您是没要，但是有人做东请你们吃，你们还不吃吗？ 哦，有人请我们？谁？ 这位大爷交代的清楚。等你们二位吃完，把你们请到楼上，他在楼上恭候。我现在就吃完了，我去看看。张作霖一想遇上熟人了，那熟人你就过来呗，干什么还躲起来？就这样，张作霖不吃了，逼着伙计上楼，邢丽萍也跟着，伙计没办法上了楼了。到了单间雅座三号，伙计用手一指，就这屋呢，来客人喽！用手一挑帘，张作霖进了屋了，往屋里一看，嚯，这屋摆着两大桌呀，山珍海味，酒气扑鼻，烟气杠杠的，这屋坐着能有十五六个人。一看就知道土匪，就是胡子，一个好人都没有。为首的正座上一把高脚椅坐着个胖老头，这胖老头也是个大个，没二百斤差不多少，穿的穿绸果缎漂亮，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在肩头上耷拉着，手里头 拖着一对钢胆，叽里钢啷直响。这老头大脸盘子，紫红面，花白胡，在他身旁坐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大汉，黑白丑俊什么模样的都有，不过一个个是横眉立目，一瞅着就瘆人。把着门口有把椅子坐着一人，张作霖瞅着他后脑勺，没瞅着五官。可伙计这一进来，这人扭身站起来了。老弟，幸会幸会，没想到在海城咱哥俩又见着呢。张作霖一看，哟，闹了半天正是那个土匪头子汤二虎。他曾经勾引汤二虎火烧孙家大院，抢了孙鬼子他们家，给汤二虎还治过马，就这么的他们俩熟悉的。张作霖又吃惊又高兴，哎，大哥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没想到在海城街上又遇上了。伙计，加俩把椅子，加俩吃碟，坐坐坐。张作霖心说，这可不能坐，这都什么人呢，敢在这儿坐着吗？他把汤二虎拉到外边，大哥我多谢多谢，我楼下那些菜是您给我叫的吧？啊，我上茅房，我发现你在那吃饭，桌上那几个菜也太寒酸了，就这么的，我叫伙计给你添的菜，兄弟随便吃，哥哥我请客，多谢圣清。哥哥你们到这儿，嗨，我们是吃老行的，到这踩盘子做买卖来了，叨他几下子好给弟兄们解解穷。张作霖心说，这伙人胆子多大，这海城街上全是官人，他们就敢在光天之下横晃，也不怕官府来抓他们，真是亡命徒啊。张作霖从心往外那么佩服他们。但是唐二虎也问，哎，兄弟你混的怎么样，你不在高坎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一言难尽，高坎不好混，我又回到家小黑山二道沟了。那你回家干点什么活呢？哎，到现在我也不知干点什么，瞎混呗，又开了个兽医庄子，没事儿到寺外开个心溜达溜达。哎呀兄弟，你是块材料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不适合干别的，干脆跟哥哥我入伙得了呗。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你说多快活呀。现在你入伙也不晚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你看见那老头没？啊，看一眼，你知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呵，那就是我们三界沟青马坎的太上皇老太爷子，大横把杜立三的爹杜宝僧，人送绰号叫杜老派。这回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张作霖一听，我的妈呀，贼的爹，老贼都露了面了，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的，肯定要做大买卖。这唐二虎执意要给他介绍，张作霖不便拒绝，就这样二次进了雅座。唐二虎一抱拳，我大伯。怎么叫大伯呢？因为在海城街上这么称呼比较方便。大伯，过去我跟您老人家说过吧，我在高坎街上交了个好朋友，叫老嘎子，一个叫张作霖，就是这位。我老兄弟， 你也叫大伯伯。其实张作霖知道这是大横吧，债主爷就得这么称呼。作霖近前一躬到地，给老人家问安了。杜老盼微微欠了欠身，免过来我看看。他拉住张作霖拽到自己面前，张作霖就感觉到这老家伙这个手才有劲儿，跟钳子似的。杜老盼上一眼下一眼，前后左右看了个够，手捋胡须点了点头，个不高，眼睛倍儿亮，有精神。各位你们看见没，他是一对虎眼，机警过人的人呢。我学过相书，我给人相面不带错的，只要对了路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老干呢，二虎都跟我介绍了，我非常高兴，现在我手底还真需要人，愿意跟着我吗？我绝不能亏待了你，我多谢大伯，日后我或许投奔大伯。真他妈会说话呀，日后再投奔我。这一说现在你还不乐意呗，我这人呢向来不勉强人，好吧，你多咱考虑好了，多咱找二虎去啊！二虎一句话我就收你，你放心，绝不能亏待你，多谢大伯。说到这儿，咱得把这老头介绍介绍。这老头叫杜宝增啊，哥四个，二弟杜宝兴，三弟杜宝善，四弟杜宝霸。他们家是世家土匪，四个人全都是大债主，坐地分赃，二八下账，现在发展的还挺强大，手底有1000多人，在辽南地带横行霸道，打家劫舍，什么事都干。而且这杜宝增有个儿子，名字叫杜立三，就是辽西巨匪杜国义，因为小名叫栗子，排行在三，所以叫杜立三，报号杜天义。这杜立三在土匪当中那可是最有名气的，连官府听见脑仁都疼啊！这一家子土匪没外卖，连杜立三他娘，就这杜宝增的老伴儿，也是双手打枪飞马驰骋，有名的女贼。将来咱说到杜立三的时候还要详细交代，现在呢咱们暂时简单的介绍几句。他们这次来的确踩盘子做买卖来的，跟张作霖无关，咱不必细说了。见了面之后，张作霖告辞，他二虎把他送到楼下，一边走一边说，我老大的，我发现你是不是有点害怕。张作霖说，哪里，我不害怕。其实张作霖心里清楚，他二虎你算说对了，我怎么不害怕，本身是土匪，通匪是一样的罪名啊，那叫官府给抓着就砍脑袋呀！我家还有娘呢，万一有人到官府一告密，沾上就一溜皮呀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跟你们这号人最好是远着一点。当然这话不能跟二虎说，二虎送到楼下告诉掌柜的， 那钱我后了啊。 哎哎， 唐二虎还真是热心人，又问张作霖：“兄弟，说半截话，你不在小黑山二斗沟，你上海城干什么来了？用钱不？”“哎，喂，不用。另外呢，我跟一个朋友，你没看着吗？到这儿来串门来了，打算待个一半天就回去。我说你说话怎么结结巴巴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有需用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只管说话。咱哥们还分彼此吗？不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的确是串门来的。哎，你放心得了， 没有。那好吧，我可回去了啊，因为我身上有特殊的使命。往后咱哥们再见面，高兴的时候，我许到二斗沟小黑山去看望老伯母，咱们弟兄再见面。 哎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 唐二虎走了，张作霖擦擦头上的冷汗呢，心说怎么在这碰上这鳖了？快吃，快离开这儿。这邢丽萍一直在外边站着来的，他不太了解情况，就问张作霖：“我这都谁？哎，过去交的朋友，你别问了。我瞅这帮人跟别人不太一样。”“是不太一样，百人百姓们他能一样的了？快吃吃吃吃，咱还有事儿。”吃完了，钱早有人汇了，两人擦擦嘴，离开海味馆。这回酒足饭饱了，借着酒气儿，二次来到韩九阳土财主的门前。您说多凑巧，第一次来门关着呢，第二次来门开着呢。韩九阳这小子正往外送朋友，那人长袍短褂，梳大辫，能有40来岁，可能本街上的人，不知道有什么事跟韩九阳嘚啵乐嘚啵嘚，俩人拉着手唠起个没完。这时候张作霖和邢丽萍就到了，邢丽萍一看，拽了张作霖一把：“老兄弟，就是他。”“ 哪个？”“就那个高个的，站在台阶上那小子，留着小胡，就他。”“ 嗯，行了。”张作霖一瞅这小子能有40挂零吧，宽宽的肩膀，俩眼睛也倍儿亮，说话的声音还挺高，心说一会儿我再教训你。时间不大，那客人走了，韩九阳转身刚要进门楼，张作霖大步流星就过来了，把手一伸：“来，请留步，我有话说。”韩九阳就一愣，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，土头土脑的，没见过。“什么事儿？”“您就是韩先生韩九阳吗？”“ 啊，对呀。”“ 你怎么认识我？”“ 韩先生， 耽误您一会儿功夫，打算有件事跟您谈谈。”“ 我没时间，找我的管事的吧。” 说着话他就要走，张作霖一把把膀子给他烙住了：“ 等等， 这事儿非跟你说不可。”“ 哎，我你他妈怎么动手动脚的？有话你说，有屁你放吧。”“ 我韩先生，你在四喜堂认识个姑娘叫蓝宝吧？”“ 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“ 嘿，实不相瞒，看着我身后这位没，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蓝宝跟他是好朋友，早就以身相许了，而且让我这好朋友花50两银子替他赎身，他跟我朋友从良。听说您中间插了一腿，而且把蓝宝给霸住了，我看不太合适吧。你家趁人直，你要找什么太太找不着呢？何必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破坏别人的好事呢？韩先生，修好积德，希望您呢高个手，把蓝宝让出来，不知道韩先生能否赏脸。”“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满脑袋高粱花，一肚子大粪，跑到我面前来呲毛来了。你叫什么名？你说说。”“ 哎，